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下午多云转阴，山区有零星小雪，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零下2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阴，山区有零星小雪，转晴，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零下1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路况信息。 好的，再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南部地区木樨园商圈周边交通压力突出，南三环刘家窑桥到木樨园桥东向西，杨桥到木樨园桥西向东，永定门外大街马家浦东路南北双方向，西罗园路双方向，杨桥桥下刘家窑桥下南北双方向，以上路段车行缓慢。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新年到，钟声响，生活顺心步步高。 祝福到，开口笑，身体健康，年年好。 辞旧迎新，健康相伴，健康加油站邀您一起定制健康新计划， 为心脏减负，护好生命动力泵， 远离高压生活，让阳光洒进心灵，健康守护从心开始。 透明晨光中悠悠花香里，快乐一天从头起，清爽的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本栏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联合制作播出。欢迎您收听健康加油站元旦特别节目，健康守护从心开始。 站在窗前看风景，窗外的风景也在。 忙碌当中不知道时间都去哪儿了，一转眼已经来到了2018年的尾声。我们常说啊，健康是福。回顾这一年的过往，您管理过自己的健康吗？您对于自己的健康提出过要求吗？您对于身体这个高速列车是否做过定期的维修呢？在辞旧迎新之际，健康加油站作为您身边的健康守护者，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不但要明白生病的原因，要治好病，更要学会管理好自己，管理好自己的身体，管理好自己的心情，管理好自己的行动。那么这些管理从现在开始做也不晚。下面就让我们开始今天的健康守护从新开始元旦特别节目，先来听一听我们特别制作的健康叮一下为您带来的养心攻略。 叮是一种提醒，叮是一种智慧。健康叮一下， 哇哦，不错呀。 说起心肌缺血可能已经够吓人的，如果再来一个无症状的应该怎么办呢？无症状的心肌缺血比发生心绞痛的那种心肌缺血是不是病情要轻一些呢？哪些人应该提防无症状的心肌缺血？一起来听一听北京小汤山康复医院内科主任医师杨丽华为我们带来的养心攻略吧。 大家可能是有这样的一种，这是一种误区。有没有症状，我觉得跟病情的轻重它并不是一致的。那么有的时候没有症状的心肌缺血可以和有症状的心肌缺血它具有相同程度的一个病变。那因为我们说它的病变在冠状动脉它的狭窄引起，所以 病变的程度我们必须知道了才能知道它的病情到底是轻还是重。临床上也是有这样的情况的，其实有很多不典型的心绞痛被误诊的情况也很多，好多从胃部不舒服上腹部不适，往往是持续的不缓解，那么同时如果比方伴有大汗很难受，这个时候一定要想到心脏的问题。还有一种情况就可能是心慌头晕，还有一种说这几天我为什么很累呀，都要排查。还有你像老年人糖尿病的患者，那么我们在临床工作当中就遇过这样的情况，他是以看心功能不全来的，为什么呢？他出现了一个运动后的气短，那这个气短结果我们一做心电图的时候把我们吓了一跳，赶紧收住院了，那么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心肌梗死的心电图啊。说这种情况临床印象是很深刻的。那么更多的情况就是对于刚才我说过糖尿病的患者一定要警惕，因为糖尿病的患者他本身的神经病变会影响到他这个不典型的症状，可能是没有痛觉的降低，所以这样的糖尿病的患者近年来并发这种没有症状的心肌缺血和无痛性的心肌梗死的这样的情况病例是非常多的，所以大家要引起重视。 那是不是也意味着像老年朋友，尤其是有这种三高的老年朋友和糖尿病的患者，其实是这种没有症状心肌缺血的一个高发人群了？ 嗯，对，是这样。但是除此以外，我们说30岁到40岁这样的一个年轻人，就是日常工作压力比较大这部分人群，那么也会发生刚才说的这个情况。那我们也看到的例子比比皆是，最终去想一想，可能是一个无症状性的心肌缺血，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 那接下来也跟大伙儿说一说吧，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做好这种无症状心肌缺血的这种排查？ 心电图啊，因为它有几种形式，24小时的一个动态心电图的检查，那个能捕捉到一个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就发生了心肌缺血这样的情况。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叫做运动诱发的这个心肌缺血，那是必须用运动负荷试验来进行排查。那么还有一种就是我们说的放射性核素心肌显像，它可以显示你缺血的区域内的一个心肌的灌注降低，同时就是提示我们那在这降低的这个位置出现了心肌的缺血。 那这个是不是一般都是先在比如说24小时动态心电图之后查出了问题我们才要检查，还是说有的时候我可以一上来就选择这种？ 我觉得要是做一个特别全面的检查可以多一项检查毕竟更好一些。你像糖尿病那就是非常高危的人群，应该提前干预。还有我们说血脂异常，还有我们说高血压啊等等这样的一个这都属于是非常高危的人群，应该是提早预防。 新年到，钟声响，生活顺心，步步高。 祝福到，开口笑，身体健康，年年好。 辞旧迎新，健康相伴，健康加油站邀您一起定制健康新计划。 为心脏减负，护好生命动力泵。 远离高压生活，让阳光洒进心灵。健康守护，从心开始。 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可见啊，情绪是健康的晴雨表，更是长寿的一个重要因素。研究发现，我们人体的每一个脏器都和我们的情绪息息相关。如果管理好自己的情绪，保持每天的好心情呢？接下来，欢迎您收听北京回龙观医院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的副主任医师梁红，和您说一说重拾好心情。 常说好心情是健康长寿的灵丹妙药，然而随着老龄人口的不断增加，老年人的精神和心理问题越发突出。生活中经常能看到一些老年人性格变得怪异，对任何事情不感兴趣，无端的恐惧焦虑。您的不良情绪从何而来？如何获得好心情？怎样保持住积极健康的心态呢？健康加油站邀请北京回龙观医院临床心理科副主任医师梁红，跟您说说健康从心开始。 傍晚操场，树荫投下月光，许下的愿望不敢对你讲。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为大伙儿邀请到了北京回龙观医院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的副主任医师梁红梁主任来到直播间，跟大伙儿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心理健康的话题。首先呢，要欢迎梁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嗯，欢迎梁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这个俗话说得好，千金易得，一笑难求。很多朋友都知道这个好心情有的时候对人来说是特别重要的。我们经常说有些朋友啊，早上一起来遇到一特高兴的事儿，这一天都特别的有活力，但是早上一出门，有的朋友说哎呦，一出门绊了一跤，摔了一跤，这一天心情都特别的糟糕，感觉干什么都无精打采的。所以说我们不难看出心情对我们整个人是有非常大影响的。但是我们怎么样才能让自己天天保持一个好心情呢？这其中是不是有很多的方法和小窍门啊，梁主任？ 要说要天天保持好心情其实挺难的哈。你看我们人就是有七情嘛，七情里其实让我们高兴喜欢的情绪不多，然后一部分是中性，还有一部分其实是我们大家都认为是负性或者不好的情绪。所以其实要保持天天保持好心情很难，但是我们怎么样去管理情绪，不然的话就被情绪管理了，是吧？像我们刚才说的，哎呀，今天一出门遇到点不好的事儿，一下子就被这个情绪笼罩着，可能真的是这样。然后我们很多人就会用情绪推理的方式，觉得，哎呦，今天怎么那么倒霉，可能一天都不顺， 有点心理暗示的感觉了。 对，给自己一个下了一个预言，然后呢，可能好多事情我们就会针对我们自己说的这个方式啊，就去找证据。哎呀，每遇到一个坎儿的时候，都觉得，哎呀，真的不顺。所以呢，确实是，所以你不管理心情。心情就会管理你，所以那的时候我们就会非常的被动。 所以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梁主任就得教我们一些如何管理好自己情绪的小方法和小窍门。也想问问梁主任，如果我们真的管理不好自己的情绪，这个悲观情绪或者说有一些心理疾病找上我们了，是不是不仅仅影响的是我们的这种心情，很有可能对我们说一些气质，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器官或者说我们的身体也有可能造成伤害啊。 对，其实你说的非常对啊。你看本来我们心情不好，然后我们的情绪不好，其实是我们的头脑在思考一些问题。那头脑本身就是一个器质性的器官，对吧？非常重要，它是一个指挥部。你想指挥部都出问题了，那你身体各个部位都会出问题。比如我们情绪不好的时候，我们中医会说什么？会伤肝，会伤肾，会伤心，对吧？而且很多你看我们流传着就是说因癌症病人，虽然有很多我们其实现在病因不太清楚，但是呢肯定是有很多人一直是压抑的情绪不好的，所以他们才会癌症才会上升。所以像这种情况，就是我们如果心情不好的话会影响我们身体。其实你会发现嘛，我们常生活很多人容易得皮炎，一紧张过敏，其实这些呢都是跟心情有关系的。因为压力大，第一个呢是破坏我们的免疫系统，也就是说保护我们身体的这一层就破坏了。你想你就完全暴露在一个非常糟糕的环境中，没法自卫，你想这个人他的状态能好起来吗？所以其实现在我们说有很多的情绪的疾病啊，其实很多人都觉得是心病，实际上它是全身性的疾病，就是你从头到脚哪儿哪儿都可以不好。前些天我们同事去看牙，然后他的牙周炎总是不愈，然后其实那个牙科医生就跟他说可能跟你的心情有关系。你看现在连牙科医生都能注意到心情的问题。 所以说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更多的去关注我们的心理健康，关注我们的这种心理问题，我们得管好我们的情绪，争取让我们每天都有一个好心情。不能说我们保证每天有个好心情，但起码我们得争取每天有一个好的心情。这样的话不仅心情愉悦，同时我们很多的疾病都会跟我们再见的，不找上我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依然是为了给大伙带来好心情哈，想问问大家伙有什么能够让自己获得好心情的小方法或者小妙招，您跟我们分享一下。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把您的这些方法和妙招问问梁主任，这些方法靠不靠谱，管不管用。陈老师他保持好心情的一个小妙招，他说了四个字，知足常乐。 好。对， 这个知足是不是也保持我们心情舒畅好心情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点啊？ 对，其实他说到特别重要的一点什么，就是人的心态。其实我们很多的时候哈，你看我们的生活，尤其物质生活已经得到极大提高了， 不愁吃不愁喝了。 对，可是现在很多人都觉得好像不幸福了。为什么？因为大家现在其实 已经忘记了去享受自己现在已经能有的这些生活，生活得到改善和富足。 嗯、 当然我们有更好的目标当然是更好、 嗯、 可是很多人呢把这个希望不是放在现在去享受这个生活享受这个成果，而是放在什么，总是放在我没有的地方、 哦、 哎，老去跟人比，所以这样比来比去的什么他就会有什么什么比上不足，但是他忘了比下有余这个事儿。 哦，有500块钱的时候就想，我怎么没1000块钱啊？ 对， 好不容易挣到了1000块钱，我怎么没有10000块钱啊？ 对， 永远把这眼睛往上看着，永远不知足。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生活特别的累，我总是达不到自己的目标。 嗯嗯， 您可以先给自己设一个小目标。我有500块钱的时候就想着，哎，我得有1000块钱了。挣到1000块钱的时候，你先满足一下，高兴两天， 嗯、 这目标我达到了、 嗯。对， 然后咱们再往前一点一点的去进步。 对，其实我们更多的时候看到就是我有能力现在有500块钱的收入，那说明其实你有潜力可以挣，如果这500块钱源源不断的来，那它其实时间长了又是很大的一个积蓄。 嗯， 如果你连这500块钱能力都没有，这个时候你怎么去想有1000块钱，而且这500块钱可能给我们可以补充很多的比如知识啊能量啊，让你更有能力去挣更多的钱、 嗯、 所以我们很多人有的时候把眼光啊没有及时的就是放在当下的生活中，而是什么放在他没有的，他别人更可能有的更多的，这样的话有的时候目标太不切合实际的时候，就让一个人觉得非常有压力非常焦虑，这样的话、 嗯、 当然不幸福了。 嗯，所以说保持一个好的心态特别的重要哈、 嗯。 那也想问问梁主任，其实啊对于这个我们说心理健康或者说心理疾病，我们国内好像关注的并不是说特别特别的早，很多的朋友甚至到现在我们做了这么多期关于心理健康的节目，对于看心理医生还是存在着一个抵触的情绪，我们跟他说您这个可能是心理问题，他总会觉得、 嗯， 你这是不是歧视我呀、 嗯、 你心里才有问题呢，我这心里挺好的呀。 嗯， 是不是我们对于这种心理健康或者说心理疾病的认知现在也是逐步的一个推进的过程？ 是的，真的，像您说的这情况啊，真的是也挺常见的。可是在我作为一个专业人员来说哈，我觉得已经相当有进步了。 嗯， 其实在十几年前我们在综合医院做过一个流调，就是说我们去问当时的医生和那个就诊病人，很多人问他们有了解不了解抑郁症啊？ 嗯， 当时其实甚至连医生都是只知道哦，听说过有忧郁症，但是有什么表现，很少有人能说出来。 嗯， 所以但是呢，到了现在，其实我在门诊会发现有很多人哈、啊，睡不好觉，他们主动跑来说：“哎呀，看看医生，你帮我诊断一下，是不是得了抑郁了？” 嗯。 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好的一个现象，尤其好多我们的青少年的孩子，其实他们经常也会是这样，但是真的是不足。你看我们国家其实对抑郁症的识别率治疗率真的非常低，但是我们发病率其实不是很低的。 嗯， 所以像这种情况呢，真的需要我们还要一步一步的去推进。 嗯 嗯，一个是呢，很多人不知道什么是抑郁，比如说我发烧感冒得个肺炎，大家都知道怎么回事儿哈、 嗯， 都知道找医生，但是呢心情不好，很多人都觉得这可能不是病，可能我这两天啊、哎、 调节调节， 哎，对，他就觉得可能是哎呀就是心情怎么能是病呢，所以他不觉得是病，所以这个时候他就不知道去看病、 嗯、 那还有的人呢可能真的觉得不好了，自己也调节不过来了，但是他觉得哎呀，如果我要是真的是抑郁的话，那我这个人不就很糟糕吗？ 嗯， 哈，我很差。我有一个病人来了跟我说什么，他之前其实特别不好，但是他坚持了很长时间不来看，后来好不容易来看了，来看以后他就说，他说我一直担心。我说您担心什么？他说我担心医生给我个审判，判我是抑郁症。 哦， 你看，其实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病人经常会是这样，因为什么？他会把我得了抑郁和我这个人不行放在了一起，觉得是我不够坚强。 嗯， 然后我的性格不好啊，我各个方面都不好，他是这样的， 嗯， 而是不是说把它看成一种病？其实这个病呢，病可以在任何人身上出现，然后呢，病来了，我们治疗其实也可以走掉。所以呢，现在人们对这个意识呢特别的浅，所以呢，很多人就是还觉得有病耻感。其实像你刚才说的，不愿意承认自己有病，其实就是一个病耻感。 嗯， 这个真的是需要我们不断的一步一步的往前推进，让更多的人去了解认识到这个问题。 嗯，心理疾病其实和我们普通的感冒发烧是一样的， 对， 都有机会出现在任何一个人身上、 嗯、 不管他现在挣得多还是挣得少， 对， 不管他的成就大还是成就小、 嗯、 其实都没有关系，这就跟我们感冒发烧一样、 嗯、 每个人都有机会患上这样的疾病，得了没关系、 嗯、 咱们好好的找医生找专业人士的帮助、 嗯、 我们把这个病解决了，就和感冒发烧吃药一样，病好了我们自然还可以健康向上的积极生活下去。 对，其实我们得了抑郁或者得了什么精神方面的疾病，不是真的不是说你就判了死刑，这一辈子不行了。 嗯， 其实就像刚才您说的一样，就是他经过治疗以后，其实他是一个波动的病程或者是发作性的，就这一段时间不好，下一次就会好。 嗯， 所以为什么我们经常会把抑郁说成叫心灵感冒啊？ 嗯， 其实他的病程跟感冒一样，谁一辈子得一次感冒？肯定不会。那你抵抗力下降了，你会得感冒。其实我们心里也会有抵抗力下降的时候，比如压力非常大，然后你就会抵抗力下降，对吧？刚才像我们说，其实跟身体也有关系，比如你休息不好，压力很大，然后你又很少去照顾自己，那可能真的比较容易出现抑郁或者抑郁症的这种状况。所以像这种情况呢，就是但是我的病人会说啊，哎呦大夫，这可跟一般感冒不一样。确实是它比一般感冒要严重。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司令部指挥的地方出问题了，所以你可能全身都会不舒服。所以我们为什么说现在抑郁是全身性的疾病，也是从这里面来得来的。 嗯，我们先来解决一下大家伙的困惑和问题。有听众朋友在说自己已经退休了，然后呢没有什么工作的压力，现在呢退休金也照拿着，按道理来说吃喝不愁，然后呢空余时间也挺多的，但是他说自己还是总是感觉每天不太高兴，想问问这个时候是不是已经有这种心理疾病的这种前兆，或者说已经有这种抑郁情绪了。其实我觉得好像不少退休的这个老年朋友都有这样的困惑，尤其我们说刚刚退休刚走下工作岗位的时候，好像总有一些朋友特别的不适应。这个时候是不是也是我们说这种心理疾病发病的一个高峰期？ 实际上确实是这样，就是说在人生的很多阶段都比较容易。其实在我们这个奋斗了一辈子离开我们工作岗位的时候，看上去好像觉得哎呀一下压力没了， 轻松了。 对，但是你会发现吗，完全没有压力的时候让人感觉也非常的不好，尤其长时间的没有压力的情况下，而且这个时候让很多人会有一种无用感，就是你不再被别人需要。其实这个时候是让你心情最不糟糕的时候，就是这种你就觉得自己无用了，不再被需要了。你看尤其对退休的老年人来说啊，儿女长大了不再需要你了，这个时候好多老年人都眼巴巴的盼着儿女回来，哎呀希望给儿女做点什么。你看我们很多儿女把老人比如说我们接到北京来或者是接到大城市来让老人享福，反而老人觉得不适应。为什么？他觉得我在这里其实没法发挥我的作用，这个就让他产生了一种无用感，所以他就会非常的难受。而且呢可能在这个角色转换上也没有完全完成，比如有一些人在原来工作岗位上非常能干，然后那个胜任很多重要的工作， 是个领导， 对，一下子下来以后他就觉得哎呀好像没有原来那种感觉了，而且没有工作这个事儿缠着他好像无所事事。所以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在一生中其实我们现代人比较缺乏的，因为生活压力比较大嘛，所以两点一线，工作是最主要的，就是我们生活的唯一的，然后养儿育女，对吧？但是呢在退休时候儿女长大了，可是我们唯一的这个伴着我们生活的这个工作又结束了，所以他没有一个地方去寄予他的这个心情，而且没法通过这种工作或者娱乐啊去展现自己，对，排解，或者其实更多的是展现自己另一方面的能力。本来我们说是应该享受生活，但这时候恰恰好多老年人享受不了生活，时间长了他就郁闷了，觉得我自己这么没用，这样时间长了他在这种想法的这个控制下慢慢真的就会抑郁，因为他找不到乐趣，找不到成就感，然后找不到有用的那种感觉，他真的就会是这样了。 好，那是不是也就是我们得根据这个情况提早做出这种预警的措施，比如说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就给自己培养一兴趣爱好，即便我们不工作了，我们至少还有一个兴趣爱好可以去寄托自己，比如说这种空余的时间让自己有事儿干，是不是也有助于我们这种负面情绪的产生？ 是，真的是这样。所以其实退休不是说我们可以毫无做准备啊，其实退休之前还是建议我们的这个中老年人在你离开工作岗位之前，其实这一段时间我觉得至少有半年时间可能要为自己退休以后的生活做个打算。比如像现在我们单位其实有一个好现象，就是有一个人他其实因为身体问题所以他练太极拳，但是他有很多同学有的时候经常会看，然后他就劝说，嗨，你马上退休，退休你要什么事儿都没有就不行。对，还真是。所以他在退休前半年，哎呀就去学习这个太极拳，哎，退休以后，哎呀他的生活非常丰富，然后特别的充实，所以呢他回来感谢我们同事说，哎呀真感谢你当时你让我去跟你一起练习太极拳。所以真的是要之前有一个这样的业余爱好，然后呢这样在退休以后 去充实过自己真正要过的生活。其实我们太长时间都是为别人去过生活，那突然间一下子没有人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不知道怎么为自己去过生活了。 所以说其实在完全没有压力，完全没有事情做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在年轻的时候可能是很多我们说年轻人特别憧憬的一个状态，我没有金钱的压力，没有工作的压力，我有大把空余的时间，觉得是特别幸福的一件事儿。但真的到你有了那一天的时候，可能这个心理的落差就是需要我们调节的一个方面了。 对，其实比如说我们有压力，或者有一些新鲜的事情刺激我们，比如我们工作的时候可以和很多的那个外界去接触，对吧？然后退了休以后，可能这个平台会少很多。那这些刺激和这些压力，其实使我们肾上腺释放一种叫肾上腺素的，这种激素呢，其实是让我们兴奋的，这种兴奋起来的状态，其实有利于我们全身心的健康。所以呢，这个尤其老年人在这个过老年生活的时候，一定要有自己的爱好。 好。我们继续来看看大家伙说的保持好心情的一些好方法哈。李梅说，每当遇到烦心事儿的时候，就拿出一个小镜子，努力对着镜子做出微笑的表情，或者是自拍一下微笑的状态。王桂敏说呢，自己多吃一点自己爱吃的食物。第二点呢，可以多晒晒太阳，多做做运动。第三，找自己喜欢的人聊聊天。第四，外出旅行。第五，听自己喜欢的音乐，还有看大片。五点都是让自己保持好心情的方法。田庚说，有一个特别奇怪的问题想请教一下专家，就是每当在家休息的时候，尤其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就会觉得胸闷气短，但是一到单位上班，哎，就没事了。以前也去医院看过医生，但是检查各项啊也都没问题，这怎么回事啊？这是心理有问题了吗？需要怎么治疗啊？想问问您。我们一会儿再说大家伙保持好心情的方法到底对不对哈。这田庚遇到的这个问题就是去医院做了气质的检查，没问题，各器官都正常，但是就是觉得不舒服，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咱们节目下半段梁主任来解答一下他这方面的困惑。下面让我们稍事休息，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 两颗心痛不完， 全面的市场行情，权威的政策解读，专业的家装服务，贴心的法律解答，丰富的线下活动，城市广播楼市好声音2019年继续为您提供全方位的房产服务。首播时间每天14:30到15:30。注意，2019年的重播时间改为每天21:00到22:00。欢迎您的收听。 市预防煤气中毒工作协调小组提醒使用煤火取暖居民，选用合格炉具，正确安装使用，室内务必安装风斗和一氧化碳报警器，定期检查炉具，防止烟道堵塞、烟囱漏烟，提高自防意识，谨防煤气中毒。 所有的日子都来了， 永恒自远方。 路上春风，诵读经典名作，传播时代强音。今晚10点，诵读点亮新年2018至2019跨年之夜特别活动，听祖国的变迁，邀您一起用诵读致敬新时代，唱响祖国颂歌。北京电台文艺广播、交通广播、青年广播、听听 FM、 北京广播网、北京时间、中国青年报官方 APP 同步音视频直播，敬请关注。 北京电台第4届广播评议员选拔活动开始了， 只要您关注广播，建言献策， 只要您善于评论，见解独到， 就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的广播评议员，定期承担广播评议任务。 2018年12月1日至31日，只要提交针对某专业广播的综合评议稿件和对某一节目的评议稿件各一篇，就可参评。 参评稿件发送至电子邮箱 abcd@rbc.cn， 详情咨询6566-1566。 他敬业奉献，是环卫线上的发明达人， 为人民服务，说白了就是变着方式的在为自己服务。 他见义勇为，智勇双全，拦下持刀醉汉。 已经面对了，你就不能退却，都不管，这事儿不就严重性太大了。 他助人为乐，满心是爱， 帮助别人的事儿，有多大能力使多大能力，那就是一种快乐。 他们是北京榜样，就在你我身旁，向北京榜样学习，凝聚平凡力量。 京南古苑右，东方兴国门，大德容天下，兴业惠四方。

他日常生活当中您觉得最近情绪不太对了，但是总也排解不出去，其实就可以跟我们的梁主任通过今天的节目好好沟通沟通，交流交流，有的时候可能你把这事儿说出来，是不是自然而然心情也有可能变好啊？梁主任， 真的确实是你像你说的那样啊，如果我们的情绪能用话去说出来，能表达，我指的其实不只是说我发脾气啊什么的，其实发脾气那个很多人是不知道自己的情绪是被情绪控制，但是你能去用语言去跟说出来，这样的话实际上是最高级的一种情绪表达方式。但是很遗憾呢，其实我们很多的时候呢是这个功能是被限制住了。所以呢经常我们这个情绪没有到我们的大脑皮层变成一种语言去表达出来的时候，已经用其他的方式，比如用我们身体，有很多人会出现身体上的问题。以前我们接诊过一个中年女性啊，她其实有一个什么问题，就是消化系统，她是腹泻便秘交替，他在综合医院看了很长时间， 又拉肚子然后又便秘， 对，他拉一段时间然后呢一治疗又变成便秘了，所以呢这个对就特别的干扰他的生活啊，特别折腾，然后他也是觉得压力非常大，到综合医院看了很长时间，花了好多好多钱，最后轮到一个大夫看的时候就说，其实检查觉得他没有那么大的问题，但是他就是有这些症状，就说建议啊你去看看心理医生或精神科医生。他就来到我们医院，到了我们医院以后没有半年的时间，然后他就治好了，所有腹泻的药和治疗便秘的药全部都撤掉，都停掉，完全好了。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他的情绪，他有焦虑伴有抑郁。所以呢像这种情况实际上就是他的情绪不能通过他的话说出来，那通过什么？通过他的身体，我们身体所有的器官都是情绪器官。那通过他说的时候可能真的就会非常折磨人，那我们大多数人第一时间是跑到综合医院去看。因为他身体不舒服了， 哪儿疼我们去看哪儿啊， 对，真的是头疼一疼脚疼一脚了。 好，所以说也通过这样的一个小例子告诉大家，我们得关注自己的这个情绪健康。因为一旦我们的情绪出现了问题，我们又不疏解它，不让自己有一个良好的心态，这个时候即便我们强力的压制自己的这种我们说感情的爆发，很有可能身体的其他器官就替您爆发了。 对，身体是不会陪着我们骗人的。 好，所以说大家伙有什么不好的情绪，有什么不好的心情，咱们排解排解，看看梁主任有没有什么好方法帮我们去调节它。梁主任，我们继续回答一下上半段田更的问题，他就想问问在家休息的时候，尤其晚上睡觉的时候就觉得胸闷气短，但一上班啊啥事儿没有了，去医院也检查了，各项指标呢也都正常，气质没有什么病变。想问问这有可能是心理问题吗？ 其实他这个其实有很大的一个代表性啊，很多人都是这样，你会发现吗？比如说我们一休息的时候，哎呀突然间身体就不舒服，还想这身体怎么上班啊，但是一上班忙起来好像什么都忘 了。 对，实际上这是一种转移，就是这个时候呢其实你身体上的所有的不舒服已经被转移出去了，转移到生活中其他具体的事情上，工作上，那这个时候可能你完全感受不到身体的这种不舒服。但是你停下来的时候可能没有什么牵扯你的注意力的时候，你的注意力又放回来了。放回来以后你就突然间有这种样的感觉，不一定有气质上问题，但是可以看到尤其他晚上觉得有憋气呀、胸闷啊，有可能是一种焦虑的表现，只不过我们平常把我们的注意力太向外投射，注意我们身边发生的事，注意周围的人，要让自己表现好一点给别人看。那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不会把注意力收回来去往内看，去观察自己。其实我们刚才也说了，很多人其实不了解自己，可能已经病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已经很少有习惯去什么去关注自己，直到我们身体亮起红灯。突然间胃疼，吃不下饭，老觉得胸口这儿堵得慌，这个时候我们有的时候可能还不太关注，其实这个时候我们身体已经告诉你我很不舒服了，你要关注我一下。但是我们因为工作压力大的时候，我们把这个注意力都放在外面了。所以通过这个案例呢，其实呢建议呢他还是呢到这个专业医疗机构呢去做一下那个评估，看看自己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心理健康的评估是吧？ 对。还有一个呢，我就建议呢这个生活可能要调理，就是劳逸要结合，要关注自己。我觉得只有照顾好你自己，你才能更好的去做 其他的 贡献。对。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经常说我要去做事，但是不照顾自己。其实我们很多的时候你自己就是工具啊， 你自己这个工具坏了怎么办？ 嗯， 你看我们家里要有个车，还知道几千公里去 保养 一 下。 那你人有没有知道？其实我们在职的每年可能有这个 体检， 但是如果比如说像那种自己做的，然后呢可能不在职的那些人员，你是不是知道每年去保养？ 嗯， 甚至有很多在职人员就是体检他都不去，说，嗯，没事，我知道我身体好不好，我自己还不知道。你真的可能不知道。 嗯，但是我觉得田耕这个朋友至少有一件事做对了，通过今天的节目，他把自己观察到的这个不舒服的情况说出来了， 是， 他引起了关注， 嗯， 我觉得这就是迈向我们说健康的第一步，我们先关注到了问题，咱想办法去解决它， 嗯， 解决了之后咱肯定心情就能好了。 对，其实我还建议这位朋友呢，平常的时候要拿出一点点时间做做运动，比如说每天走半个小时， 嗯， 一个是让身体这个敏感性不至于那么高，因为有的时候像这一类人，他们身体是一个高敏感性的，可能真的没有什么，但身体会感知。还有一个呢，就是这种运动呢，其实可以让我们有一种抗抑郁的效果，就是可以让你心情变得好，让你提高自信。 嗯， 所以呢我觉得要做一点有氧运动调节一下自己。 嗯，小杭州也说了，说健康四大基石，合理饮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就能有一个好心情。 对， 也提到了这个运动哈。 对对对。 好，现在我们热线上有一个听众朋友打来电话，想要有问题跟您咨询和交流一下，嗯，我们把他请进直播间。刘先生您好。 哎，您好，主持人好。 嗯，好，您请说吧。 那个嘉宾老师好，我想跟您咨询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我母亲去年啊得了这个冠心病，然后她之后呢，就是从今年开始，她就会出现有时候会自己一个人哭，然后会觉得对不起这个，对不起那个，就这种情况。然后呢，我们现在就开始怀疑她是不是得了这个老年的抑郁症。然后我现在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她有时候会非常的就是说对，假设总会忘事啊，包括说对某一件事情特别较真儿啊，然后我们可能三番五次的在跟他解释，然后最后他就急了，然后我可能说多了两句他就哭了，然后我应该怎么对待这样的病人呢？应该说有一个怎样的就是沟通方式？然后另外就是说真的，有时候跟他沟通之后，我自己都抑郁了 啊，情绪受到了感染，是吧？ 对，然后还有就是说，如果我们想要是就去咱们门诊来，解决这个问题，带他去看的话，嗯，需要不需要什么方式方法？例如说，老人会不会特别介意，去看心理卫生方面的问题？例如说去，一跟他说看精神方面的疾病，他就会觉得很在意这一点。 嗯， 然后我们有什么方式方法没有？ 好。这个咱们问题挺多，咱一个一个来解决哈。刘先生，咱们先让梁主任跟你解决一下，先判断一下这个母亲的到底是什么问题，怎么现在之前挺好的，做完手术之后，按道理来说这健康应该是一步一步向好的，反而这情绪出现了这么大波动啊。 哎，有的时候呢，其实就是这种情况啊，我们都觉得好像什么事都解决了，应该好起来了，但实际上尤其对老年人来说，其实身体出问题，其实让他这个受挫感非常强，他觉得我之前什么都可以做，但现在突然这么重要的器官得了问题，而且呢得了，如果是得了这种心脏问题的话，可能以后他的活动啊，包括他的生命质量可能都不好，所以呢他的情绪就会非常的有压力，至少心里会有压力，那情绪可能就会好不起来。还有很多的时候呢，可能这种心情的问题呢跟情绪也是有关系的，我们说心情和身体其实是很难分开的，所以像这种情况可能他就会出现这种情绪不好。很多老年人除了得了病以后还会觉得，哎呦，我拖累家里人，你看原来我在家里是顶梁柱，现在却需要别人来照顾我，所以这样的话他有很多很多的顾虑。其实这是老年人非常典型的一个到了老年以后身体出现问题的时候，他就会非常的有一种健康的那种丧失感，其实这个让他觉得很无力。还有呢，就是其实我们老年人也是见惯了很多身边的老年人因为各种各样的疾病去世，所以自己有了这个问题，当时他一下就觉得，哦，这个离自己是如此之近，原来我们都觉得哎呀远着呢，是吧，我 有点害怕了，是不是？ 对，就有恐惧，其实这是我们人类很正常的一个状况，但是呢到了老年以后呢，这种恐惧就会更加的加重。所以像这种情况，尤其像刚才刘先生说的妈妈的这个问题，其实我倒是觉得呢更像一个抑郁的表现。尤其我们老年人有了比较重的躯体疾病的时候，往往伴发抑郁的状况。你想我们很多人 即使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得个感冒，心情也不会好，对吧？何况得这么大的疾病，而且随着身体的功能衰弱，可能它恢复起来也很困难，所以它对将来的这种希望感可能也是会有一些打折扣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建议呢就是赶紧带着老人呢去到专业机构去看一看。其实如果他特别在意去这种专科的医院的话，其实有很多三甲医院， 综合医院， 有这种心理科，其实可以去。但是最专业的肯定要属于专业医院，因为毕竟见得多，所以呢更好。我觉得这种情况，其实我们可以跟老年人说什么？我们去看，其实并不一定是你得病，而是说把心情调整好了，对身体恢复也会好。那我们把这些道理讲清楚，特别是我们跟他更突出，我们实际上是一个心理上的问题，可能他的接受程度就会高。还有很多人其实没有去过这种专科医院，去到专科医院其实那感受不像他想象的那样，因为有很多的影视作品会把专科医院描写得很糟糕，其实 都是铁窗铁笼子，然后把这些人关在里面。其实我真的跟大伙儿说，回龙观医院我是去过的，然后呢这个安定医院我也是去过的，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恐怖。医院的环境真的非常非常的好， 对，其实是非常人性化。尤其我们是在做这种心理健康的工作的时候，我们其实更多的医生会更注重这种人文化的关怀， 交流的方式都会有变化。 对，所以呢我们要更看重这一个人，可能因为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是这样。当然呢陪护这样的病人呢真的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 刘先生，我想问问，刚才您不是说跟这个妈妈越劝她反而他越着急，还有哭的这个情况吗？ 对对对， 每次都有这样的情况吗？ 倒也不是每次，但是大部分是这样， 大部分都是这样。 对，而且他总执拗于一件事情，然后你跟他说说很多次，或者你告诉他说，妈妈您可能现在那个记忆力有些不好，或者说是不是老年抑郁，提醒了之后他会哭。 哦， 他就你说多了，他就会在那儿哭。所以我在想，就是怎么跟这些抑郁症的咱们叫患者也好，还是叫什么也好，应该怎么沟通？ 到底该不该说？ 对，该不该说？ 有点 说就认了。 好，梁主任。 对，这个其实是很多那个家人呢非常有顾虑或者不知道如何是好的一个地方啊。其实呢我们跟这些人在一起的时候，确实是因为他有很多的负能量，这个负能量会传染，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是传染给你的情绪嘛。 刘先生说了嘛，自己聊完之后自己都有点抑郁了。 对，其实有几点啊，一个是什么，老人道理懂，但是这个道理在日常生活中他好像不见效，不像你说的哎呀过会儿就好了，或过一段时间就好，他会发现没有好，所以感觉非常的无力，不知道怎么办好。那你的这种呢也是无力感，因为你劝了以后没有用，所以你也会产生无用感。那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你们双方都会觉得什么很无力。在这种无力情况下，那作为妈妈作为老人的话就会非常急躁，因为他知道这些方法他已经用过了没有用，那你还反复跟他说，实际上重复跟他说没有用的方法，所以他会非常急躁。在一个出现抑郁的老人呢，其实本身情绪就比较容易激动，比较脆弱，所以你有的时候可能我都理解不了他怎么就这样了，但就是这样，因为你不知道他内心经历了什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可以让老年人说，但是每天呢要限制一下，比如说说一次他怎么不舒服就可以了。然后呢让 别老问他，老问他， 因为你老问他，他老沉浸在那种状态中，你想他难受不难受。那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呢？一个是什么，就告诉他我有一个肩膀，这个时候你可以靠一靠， 你需要的时候我在你身边， 对， 但我绝对不会时时刻刻围绕着你，让你不想说的时候也得说。 还有一个呢，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那位先生一样，老人的沉浸在事情中可能不好，那干嘛呢？其实让他转移一下子，有点事情去做，让他做现在他可以胜任的一些事儿。其实他做了这些事儿以后，他就有那种胜任感，他的能力感觉得哎，我自己还可以，虽然我现在有病，我还可以做这些事情，那他这个状况可能就会慢慢慢慢就好起来，因为他有胜任感，其实就在奖励自己，就告诉自己哎，我还行。所以这个时候可能比你反复的跟他说要更好， 找点事儿让他干，让他获得这种成就感。 对，其实抑郁最重要的嘛，很多人都说哎呀大夫我请两天假，大家休息休息吧。其实我们抑郁呢，如果可以的话，我们是不建议完全休息下来，即使你在家也要找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去做。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就是要给老人耐心爱心，然后其实 最长情的这种这个告白其实就是陪伴。 嗯， 虽然有点老套，但是真的很重要，很重要。所以这时候你就要时时的去关注他，然后呢带着他去，比如到外面去 逛逛。 对，你看蓝天白云是吧，看到了都觉得心情不一样，所以呢就把他从疾病中带出来，这样效果就更好。 好，也想问问这个刘先生，在日常现在妈妈发病了之后，是不是家里的什么家务劳动啊，做饭什么的，妈妈就再也不沾手了？ 对，现在都不动了。 从今天开始，咱们力所能及，让她稍微干一点家务。 但是她，我现在有一个很大问题，就是她没有爱好，也没有朋友。这个是我一件很…… 怎么培养她是吗？ 很麻烦。 好。梁主任，这个怎么办呢？ 哎，这个非常非常重要。你看我们平常我们是很忽略老年人有什么样的爱好，其实非常重要，就是在这之前，尤其我们没有得病的老年人也要注意，包括家人，我们要注意一下老年人平常喜欢什么，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让他做一些他在好的时候做这些东西感到非常有乐趣。 嗯， 那在得病的时候，很多人说我做这个我也感觉不到乐趣，没有问题，至少你做这个不会让你情绪更糟。 嗯， 因为你总是跟人诉说疾病的时候，其实你的情绪是更糟的， 越来越糟的， 哎，是受也是受被自己就给传染了。 嗯，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找一些让他力所能及，包括摘摘菜呀，然后呢带他出去去走一走啊，扫扫地呀，哪怕让他擦擦桌子，就先从最简单的事情开始。 好，那时间有限，好，就没有办法在节目当中继续来解答刘先生的问题了。如果您之后还有问题的话，还是最好的方法带着妈妈去专业的医院，咱找梁主任也好，或者找其他心理方面的这个专家也好，让妈妈跟他们倾诉一下。嗯， 对，其实现在我们专业机构呢分得很细，比如说儿科有儿童有儿科，老年人有老年科，所以我还建议刘先生可以带着妈妈去到专科医院的老年科去看一看。 好。这时间非常有限，再来抓紧时间回答一下有听众朋友在问说，这个情绪出现了不好，什么时候才算是心理疾病？有没有一些预警的信号提示我们这个时候是心理已经出现了疾病的状态，需要去看医生了？我们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说，很多朋友会把这个事情忽略掉。 嗯， 有没有一些信号提示着我们说，这个时候可能不仅仅是一个坏情绪，或者说我们遇到了一个小波折了？ 嗯， 这个时候我们没法迈过去，我们得去医院看医生了。 嗯。其实有几点啊，第一点呢就是一般的情绪不好呢可能是有一些事情引起的，但是如果是个抑郁症的话，有的时候可能有事情，但是这个事情你会发现啊，其实不至于让他那么不好情绪，那大多数时间其实没有什么，但是他就情绪不好，比如像刚才我们刘先生的妈妈，本来这个疾病治好了，这个心梗治好了，但反而他不高兴了，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呢就是疾病嘛，我们有个病程，如果他每天大部分时间都闷闷不乐，或者是他对以前感兴趣的事情不感兴趣或兴趣下降了，持续至少两周的时间，如果他有两周这么长时间一直是这样，那我建议一定要去看医生，考虑可能是一个抑郁的症的表现。 嗯， 这两点呢其实要注意。还有一个呢最重要的就是，很多抑郁症的病人或者是焦虑症的病人或者是其他精神疾病的问题，他们会影响日常生活，比如说我日常生活本来什么都可以做，但现在都做不了了，工作也做不了了，甚至于都不能胜任做妈妈或者是做什么自己的那个身份的一些事情，那这个时候一定要去。 好，那时间有限哈，提了，我们再来抓紧最后的时间，看看大家伙发来的让自己保持一个好心情的小方法小窍门。这个美妈说，现在人的生活工作学习压力都非常的大，必然会导致精神的紧张，所以她建议呢有空多到户外走一走，亲近一下大自然，多和朋友相聚一下，有空可以听听音乐看看电影，闲暇的时候给自己充充电，多学习。另外呢就是锻炼身体特别的重要，走进大自然能够让人心情愉悦，忘记烦恼。另外就是自己的工作环境生活环境别杂乱无章的，可以种点绿植把它收拾得利索一点。 嗯， 热爱生活的人才能够每一天都开开心心的过好。还有宁香说，保持好心情要有一个好心态，不要和人攀比，不要嫉妒，善解人意，乐于助人，会让你有一个很好的心态。嗯 ，L 说，心情不好的时候听听相声看看小品多笑一笑，就是一个调节自己心情的小妙招。秦锦瑟说，不开心的时候多和好朋友遛弯说一说，他们总是能够帮助我分析，开个玩笑我自然心情也就好了。 其实所有的这个给我们发来这个信息的人，我都觉得特别的好，真的是 都是半个专家型的。 对，其实真的是这样，你看我们群众真的是非常有智慧哈。其实我就想选那个小杭州